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侯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本周在我们的节目中唱主角的呢是侯耀文先生。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啊表演的柳活作品访学戏曲的一段戏曲漫谈。 今天我们两个人给同志们说一段相声， 表演个节目。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很不容易。 怎么呢？ 要学习很多东西。 是吗？ 我们相声演员自己有自己的功课。 什么功课？ 一共有四门。 哪四门？ 说学逗唱， 基本功。 但是在十年动乱当中啊，我们有些相声演员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我们有些演员现在能说不能唱，有些演员能唱不能说，有些甚至不能说不能唱的也当了相声演员了，所以就比较遗憾了，是吧？将来我们一定要更好的学习，多掌握一些个技巧，更好的为广大的听众们服务啊。 哎，同志， 才 您等会儿。您刚才说有的相声演员 啊 能说不能唱。 对， 有的能唱不能说。 有这样的。 那什么，包括我吗？ 主要就是你。所以说呢， 没调查研究不是？没调查研究。 怎么了？ 你打听打听去 啊。 石富宽说相声 啊， 说学逗唱样样都好。 样样都好。 对喽， 说 很有功夫， 学 学什么像什么， 逗 非常幽默， 唱 唱是我最拿手的。 你瞧，还真有这没羞没臊的啊。 怎么说话呢？这 说学逗唱你全好， 而且唱是最拿手， 唱还最拿手。 对喽， 你别骗我了，咱们两个人一块儿待了好几年了，我一回也没听你唱过呀。 啊，对， 啊， 也对啊。 什么叫也对啊？ 近几年了 啊， 老没得机会发挥了。 不是，这我不明白，什么叫没机会发挥呀？ 你想想啊， 啊， 说相声 啊， 你老站这头， 应该呀， 让我站这头 啊。 轮不着我唱啊， 我没听你唱，我不敢让你唱，我知你唱出来点什么模样。 你怎么没听我唱啊？ 没听过。 你好好想想 啊， 前几年中山公园音乐堂，我又在台上那儿唱，你听了一回呀。前几年 音乐堂， 哎， 我想起来了， 有没有？ 76年我听你唱了一回。 哼， 唱的还真不错。 就是 第二天就地震了。 哎，我 真有两下子， 合着地震我唱出来的。 不是地震你唱的，头一天你一唱，第二天一地震，这日子我好记。好记，真不错。真的，同志们，他唱的很有特点呢，甭管多热的天，你要听他唱保证凉快。 这倒是，您浑身呢感觉清爽， 浑身起鸡皮疙瘩。坐着好好练吧，再练几年我们连空调都不要了。您就行了。 你说话可够气人的啊。 实事求是嘛。 我告诉你 啊， 冲你今天这么一说。 干嘛？ 今天我当着各位观众的面。 干嘛你啊？ 我非唱一段不可。 哎， 大伙儿听听。 你别 你 这你这 真唱。你行。 好，谢谢您。 非常不可。 不是，我说同志们，你们都听见什么了就鼓掌啊？ 欢迎我唱。 真欢迎你唱啊。那我可不管了啊。 甭管， 这有爱听的，这有爱唱的 啊。 那你就唱。 我唱 好不好？唱你最拿手的那个。 对啊， 可别胡唱两句蒙我们的，不行。 那叫什么呀？ 你唱什么最拿手？ 京戏 哪段？ 武家皮。 好吧， 您各位听听我这个。怎么 还二锅头呢？还什么叫武家皮呀？ 怎么了？ 那叫武家坡。 坡 坡，武家坡。您还少唱一提土呢。还 哦，对，有提头，有 提头吧， 有 啊。您唱这吧， 反正是薛平贵唱那段了。 对、好， 我唱了啊。 唱吧。 姨妈， 你等我说一下啊，哪位同志这个心脏要是不大好的那个呀，您弄一片那个硝酸甘油，你先把它横上啊，省得一会儿到时候临时再横就来不及了，可就是啊。这东西厉害着呢啊。 你这干嘛呢？ 我给你托付托付。 有这么托付的吗？ 这就是为了安全生产啊，是不是？ 没必要。 那您唱吧，按人家原调唱啊，低下四调的我也能唱。 那叫什么能耐？ 高高的，高高的， 不起高点吗？ 起高点吗？爱听这高的， 听高的行。我唱高的最好。 一马离了。 哎，怎么样你？这真不错，我们 真不错 ，我现在我就已经凉快多了。我还后半句没唱完呢，西凉界就听那高腔了。 一马离了，西凉界。 武家坡怎么改了二人转了都？你不懂了不是？ 什么叫我不懂啊？ 薛平贵原籍 啊， 他是东北人， 东北人的。 你到底能唱不能唱？ 我没唱好。 为什么唱不好？能唱不能唱？ 没唱好。 为什么唱不好？ 你别看我没唱好 啊， 我听得多。 有啊， 我知道的多。 又改戏了又。 哎， 凡是戏剧 啊、 音乐方面的问题 啊， 只要你提出来 啊， 绝对问不倒我。 那行了，你也甭唱了。 嗯， 我今天跟您请教点事情，行不行？ 随便提问。你说说，咱们全国有多少种地方戏曲，有多少种民族歌曲，知道不知道？ 知道。 那你说说， 分两步解答啊。 可以，可以。 先说戏剧， 戏剧， 京剧， 有 有没有？ 有有， 评剧， 有， 话剧， 有， 粤剧， 有， 歌剧， 有。 大 拉大剧， 哎， 扯大剧， 对， 姥姥家唱大戏， 大的 什么唱大剧？说什么你数什么呀？ 那你说， 冲你这一数就完，你数不上来了。你是一外行啊。 那么你说有多少种啊？ 想知道吗？ 你说说。 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 嗯， 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的语言，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的剧种。 哦， 据我们现在统计， 嗯， 我们全国有367种地方戏。 367 民族歌曲不计其数。 嚯， 这在世界上我们中国是占首位的， 这是我们的骄傲。 你别看有这么多戏剧和歌曲 啊， 但是说它各有各的特点。 是吗？ 那真是各有各的字儿，各有各的味儿，各有各的派，各演各的事儿，谁都不爱谁。 为什么有这么大区别呢？ 据我现在的分析和研究 啊， 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了。 你说说。 第一个，它受到当地地理环境的影响。 地理。 第二，受到了当地这个人民性格的影响。 哦。 第三，受到了当地文化发展的影响。 文化。 第四，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条了。 什么呢？ 受到了语言上的影响。 你先说说。 嗯， 戏剧音乐 对 跟地理环境有什么关系？ 关系太大了。 您说。 由于地理环境不一样 啊， 它产生出来的这个戏剧和歌曲的风格都不一样。 是吗？ 当然了。 说的具体一点，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啊， 青海知道不知道？ 西北 青海高原上， 哦， 多山的地方。 是 它产生出来的戏剧和歌曲啊，就是高昂明亮，粗犷有力，这是它的特点。 您给举个例子。 青海花听过吗？ 哦，当地流行的民歌， 好听极了。 你给我唱几句。 我听啊。 唱唱。 我唱唱。 哎， 你听听啊。 青海花， 你注意它这个特点啊。 好， 注意听啊。 嗯， 我的国家乡哦，在青海的高原，高原明如镜，黄河哟， 很有特点 啊。嗯， 好， 它的特点就是这样。 哎， 高昂明亮，粗犷有力。 好 啊，就这嗓子特别亮。 嗯， 就这嗓子，我要是站在青海的巴颜喀拉山这边， 嗯， 你站在东北的长白山那边， 怎么着？ 我让你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你这嗓子好， 大喇叭广播。 放喇叭呀， 我这肉的哪有那么大劲头啊。 说的呢， 是不是？ 哎， 这就是青海一带了，高原。你要到了江南一带就不一样了。 那怎么了？ 江南一带水很多。 哦，水多。 水多的地方你听起来它的风格就是甜润婉转，善于抒情，娓娓动听。 你再给我举个例子。 江南一带有很多采茶歌，听过吗？ 采茶舞曲， 一边唱一边舞，好听极了。 美着呢。 美着呢。 你给我唱一段。 我给你唱两句 采茶舞曲， 你注意听啊。 哎， 细水青青细水长，细水两岸好也么好风光，姐姐呀 采茶好像红点多，妹妹采茶好像月儿弯， 一个人等一个人， 采呀采呀快采茶，采呀采呀快采茶，采呀采呀快采茶。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 儿， 干嘛呢这？ 采茶呢？ 我怎么瞧着像掏包的？ 小偷啊！什么叫掏包的？人家采茶都这样，用这手掐那茶尖都这样，都这样。 哦，采茶。 哎，你听他这两个地方，由于他这个地理环境不一样，产生出来的这个风格就不一样。 你还别说 啊， 跟地理环境还真有关系。 其实有关系最密切的还不是地理环境， 那是 他的语言关系了。 哦，就是当地的话， 当地的话了， 是吗？ 每个地方啊，他这个地方剧种、地方歌曲这个旋律啊，等于是他这个地方语言的音乐化。 说的具体一点， 具体一点啊， 嗯， 就是说他这个语言和他那个旋律关系非常密切， 是吗？ 啊， 什么剧种明显？ 什么剧种都这样啊？ 是吗？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川戏听过没有？ 哦，四川戏， 川戏他这个语言和他这个腔调的这个关系特别密切。 你举个例子， 智取威虎山听过没有？ 现代戏听过 啊，少剑坡站在屋里有这么几句唱， 您给我唱唱， 你注意听啊， 哎、川戏， 嗦发。下古镇荡望飞雪满庭舞，巍巍从三品的庄，好一派哟，好一派北国风光啊。 嗯， 唱出来这味儿， 哎， 那个四川话说起来其实还是这味儿。 怎么说呀？ 最后一句， 嗯， 好一派北国风光， 这是普通话。 四川话说出来这味儿， 你说， 好一派北国风光啊， 四川话， 啊，说这味儿， 嗯， 好一派北国风光啊， 嗯， 你要唱起来还是这味儿， 你唱， 我给你唱一遍， 嗯， 好一派北国风光啊， 还是这味儿。 对啊，所以他这个语言和唱腔的关系非常密切， 暗字行腔， 你听起来才能够字正腔圆。 对了， 嗯， 哎，京戏用的是京字京白， 对， 这有什么特点吗？ 京戏也有它的特点 啊。 这个京戏本身起源并不在我们北京， 在哪？ 在安徽和湖北一带。 哦，南省 过去就有徽调和汉调之称。 嗯， 100多年以前它流入到北方了，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的京戏。 嗯， 到现在为止，我们京戏里有很多上口的韵白，还保留了当地语言的特点。 上口韵白？ 对呀、啊， 你给说几句。 我给你说几句啊。 啊， 你比如说京戏里这个今日， 哦，今天， 今天， 嗯， 京戏里的今天他不说今天， 这今日怎么说呀？ 今日， 今什么？ 今日， 哦，这是今日， 今日 上口了。 大街不说大街， 他说 大街之上。 大什么？ 大街。 哦， 看书不说看书， 他说 看书， 书， 嗯，昨日有家书一封， 嗯， 家书， 书， 你要懂京戏的人一听就明白了。 是 要不懂京戏的，把这几句连一块非听糊涂了不可。 至于的吗？ 我给你把这几句连一块， 你说， 你注意听啊。 嗯， 哎，今日无事带我到大街之上看书走啊走。 哎， 知道上大街上看书去了？ 不知道的， 上大街上找他叔去了。 嗯，找他叔干嘛呀？ 在那自由市场卖瓜子呢。 嗨， 嗯， 不好懂。 所以说嘛，我们现在有些年轻的同志觉得听京戏有些吃力了。 嗯， 这里有两个原因了。 什么？ 一个是对这个历史故事可能不大了解。 嗯， 再有一个就是对京戏里这些上口的念白和唱啊听不大懂。 对了， 所以听着听着他就烦了。 嗯， 现在京戏也在改革，也在提高。 是 啊，将来呢，我们这个戏呢、哎、要发展、 嗯。我先问问你， 嗯， 有没有这样的剧种啊？ 什么剧种？ 一听就明白 啊， 他一唱就懂， 太有了。 有吗？ 有，现在地方有很多戏 啊、 嗯、啊，这个地方戏就不像京戏这样，他不上口、 哦、 都是老百姓大白话，一唱一听就明白了。 什么剧种啊？ 什么剧种？吕剧听过没有？ 山东吕剧。 山东吕剧有一出戏叫做陈州放粮， 包公戏 啊，说这包公要到陈州放粮去了。 嗯， 临走之前有这么几句唱， 您给我唱唱， 你注意听啊。 我听能明白，我 能明白。 嗯， 听说那老鸨要出京，忙坏了娘娘东西宫，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抱大葱。 是不是？ 嗯，看就明白了， 明白了。 今天大家明白了， 明白倒是明白了 啊。 这伙食可差点啊！ 伙食怎么了？ 那包公那么大官 啊， 出趟差才吃烙饼卷大葱啊！ 那不行，在当地人民的脑子里头，这个烙饼卷葱就是最好的吃的了， 最香。 哎，这个包公要出差，烙点卷点走，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就是。 哦， 先把打不走再说，对不对呀、啊 嗯？ 现在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国戏剧的发展， 哎、 将来我们要派一些团体要出国去、 嗯， 不仅要让中国的听众懂东中国的这个京戏的艺术了、 嗯， 让世界的朋友都能够了解我们京戏艺术。 同志 啊， 不用将来、 啊。啊， 好多京剧团 啊， 出国都回来了。 上哪儿啊？ 日本， 嗯， 西德，美国。 对，带的什么戏知道吗？ 知道啊。 什么戏？ 闹天宫。 嗯， 秋江。 嗯， 三岔口。 对，我们现在出国的这些个戏 啊， 都是一些个多舞蹈和多武打的戏。 是， 真正大段的唱功戏一段也出不去。 怎么了？ 外国朋友听不懂啊。 不懂 啊！二进宫这戏好不好？ 好， 二进宫老生花脸青衣都有了， 全了， 包肚子跟那儿一唱50多分钟， 嗯， 哎呀，过瘾极了。不行，外国朋友听不懂， 不懂啊！ 哎呀，把那外国朋友给急得抓着脑袋呲牙咧嘴的， 是啊， 嗯，他着急，他听不懂，着急啊， 着急。 Hello， 嗯 ，Mr. Zhang， 这台上这三个人的这个是怎么个意思？ 翻译给他翻， 哎。这个戏叫做二进宫， 对， 是中国明朝的一段故事了。 嗯， 它反映了这个明，他说这个二进宫，因为不是您看，不是这边有一个大胡子的先生啊，这边站着一位大胡子先生 啊， 中间坐着一位女士了。 是， 因为他这个二进宫呢，所以 二进宫， 因为他这个反正大概其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啊， 就是这个这两位先生 向中间的这位女士展开了第二次的进宫。 嗯， 你得明白， 明白不了了。 你甭说外国朋友，连中国人都快听糊涂了。 你解释不对嘛？《 霸王别姬》这戏好不好？ 好， 唱念做舞都有了。 美， 外国朋友听不懂。 Hello，Hello，、 嗯、这两个人的这个又是怎么个意思？ 接着翻， 这个叫《霸王别姬》 嗯。 霸王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武将了，他叫做项羽。 对了， 因为这个、旁边站着这位是他的夫人 啊、这个。你解释 这个女啊， 别姬这 是《霸王别姬》，因为这个霸王这个 别姬， 霸王别姬。霸王别姬了以后，这个霸王就别姬了。 闷着 是，肯定是，反正大概其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嗯、 就是这个霸王和他的夫人呢， 啊、 他们两个人的、goodbye， 嗯， 拜拜，你得明白。 行了行了， 嗯， 明白不了。 这么好的京戏啊，这么好的艺术，外国朋友看不懂，太遗憾了。 着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近我想出一好办法来。 你想出办法来了？ 嗯，我想出来的。 什么办法啊？ 我把这些京戏我都给它翻译成外文的。 那演员都得会外文了， 起码是外语学院讲师一级的水平能演我这戏。 好家伙， 最近我们排了一个戏，马上要到日本去了。马上我们到日本去了。 日本啊？ 日本，到日本 排的什么戏啊？ 排的我的本宫戏。 什么？ 我的本宫戏、哦、 您本宫唱什么呢？ 连我本宫唱什么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 你这人可真够棒槌的。 这你才棒槌呢。 啊， 不知你唱什么就棒出来， 不知道我告诉你啊。 你说， 本人是唱裘派花脸的。 哦，裘盛戎那派。 哎，著名的裘派花脸侯耀文先生，现在唱的好的就我一个了。 就你一个 啊？唱裘派的不少。 嗯， 那山东的那荣祥。 哦，山东京剧团的方荣祥。 哎，那是我们师哥。 什么 师哥？ 那老同志今年都60多了。 我们不管那个，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不论大小。 哦，不论大小 啊。那裘明， 裘先生那儿子， 那是我们师弟。 哦， 裘世荣， 裘先生的弟弟， 那是我们师叔。 哦， 还有杜秋， 那是 我们娘家哥哥。 怎么还日本人呢？这里头 我们这回上日本都是他联系的，到那儿给谁演，上哪儿卖票去，都他负责。 哦，他联系的。 我们演排好了这个戏，马上走到日本去。 排的什么戏？ 排的全本的摇旗，大段唱光戏摇旗。 好戏呀、啊、 嗯， 都是日文的， 全是日文的。 这样得了。 嗯， 日本话呀、啊 嗯、 我一句不懂， 那怎么办呢？ 你能不能 啊 先用中文 啊 给我唱两句摇旗我听听。 你这意思不相信我能唱，想当着大伙考考我？ 没那意思， 没那意思， 就想听， 就想听两句摇旗。 对， 那行，今天我给你唱两句。 嗯， 咱们唱哪儿呢？就唱赐酒这点吧。 赐酒， 这个摇旗在金殿上，娘娘赐了他一杯酒，说他劳苦功高。他这有两句唱， 哪两句？ 老臣年迈如霜，将娘娘待老臣恩如山。 好，您唱 啊， 裘派花脸， 您注意听啊， 开始吧。 老臣我年迈，娘娘待老臣恩日上， 还别说， 嗯， 唱的还真有点味儿。 那是没这么点味儿，我们敢上日本吗？ 来劲儿啊！ 不是来劲儿，真上日本。下礼拜九我们就走了， 对， 马上我们到日本，到日本去了。咱们回来再见， 今儿走， 下礼拜九， 有这日子吗？ 有啊，下礼拜九点票都买了。 下礼拜九点？ 下礼拜九点票，我那票 能买了吗？ 真买了，马上走到日本。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啊，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呢，到这里先暂告一个段落了。这段戏曲漫谈，咱们先欣赏到这儿，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的精彩表演。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长凳，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欣赏何耀文先生的相声作品，还是先接着请上何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啊，来为我们继续表演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戏曲漫谈。 行，这样呢，中文的我听完了 啊， 下面能不能把您改编的日文摇旗今天给我们在座的观众啊，给我们大伙唱两句啊。 日文摇旗， 哎，日文的 啊，这个霓虹沟的摇旗， 哎，对， 好，那这样吧，我今天我把这个日文的这个摇旗啊，我给大家唱一点。 好， 为什么要唱一点呢？ 嗯， 就是我们这个摇组下礼拜就走了以后呢， 哎， 请啊， 你们还有少数民族啊？ 没有啊，全是汉民，有俩清真。 不是，这摇组怎么回事？ 摇组就是我们摇旗这剧组，这是我们行话，你也甭打听了，你不懂， 简称 啊。我们这个摇旗这个剧组啊，到日本去了，各个州府道啊都要转一点，然后可能就得1年半的时间了，然后取到加拿大，到美国，然后最后东欧，最后从东南亚才能回来。究竟去多长时间呢？我也不得老很清楚的。 长了 啊！另外，在国外老坐这个飞机啊，我也不知道外国班机这玩意儿保险不保险，这东西 是啊， 弄不好的再折下去还回不来了还。所以趁着今天我还在这儿呢，我把这个日文的这个摇旗呢，向咱们同志们汇报一下。 好，机会难得 。 哎， 今天咱们唱哪一点呢？ 是啊， 就唱回府这一点， 精彩。 回府。 嗯， 这个摇旗在金殿上下朝以后呢，他往家走。 嗯， 走在半路上，听说自己的儿子姚刚啊，用太虎石把国丈给压死了。 这国丈干嘛的？ 国丈就是皇帝的老丈人。 哎呦，这祸不小啊！ 这个娄子可宠大了。 是啊， 当时这个姚旗回到家里以后，又生气又着急啊。 嗯， 往那儿一坐，回头一看， 正好他儿子姚刚呢就在旁边这站着呢。 哦， 当时他一看，这老头生气 啊， 你就是姚刚啊？他儿子说啊，是我呀。 嗯， 你过来。哎，是干什么呀？我跟你有话说。他儿子刚往前一探头，他爸爸过去啪就打了他一个嘴巴， 生气了。 紧接着这有两句唱， 哪两句？ 小奴才做事真胆大，压死国丈犯王法。 嘿，我想起来了 啊， 这两句啊，刚进悲凉，百听不厌。 好听不好听？ 好听。 想听不想听？ 想听极了。 爱听不爱听？ 就爱听这两句。 我唱不了。 说这么热闹，我开心呢。这 我不是拿你开心呢，就光我一人，光有姚琦没有姚刚，我唱不了啊。这个 没关系， 这个 我来 啊， 我来。 你愿意来这姚刚啊？ 我愿意来。 你愿意来？ 嗯， 那行了，就是你了。 哎， 台词你会不会？ 您教啊。 我教给你啊。 您教。 这个姚琦往这一坐，他头一句是这个词儿， 什么词 儿？儿可是姚刚。嗯，该你了。 我说呢， 你得说是啊， 日本话， 日本话。 嗯。 嗨，对就对了，啊， 这话好说。 嗯， 电影里那日本兵常说这句，是不是？行，嗨， 你就说嗨就行了， 记得住。 然后我说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就说嗨，是我过来了。 嗯，还是 我说了，为父有话对你言听。 你说哎，好，爸爸，您说吧。 好。 就是就完了 啊，就是吧，就是吧。 嗯， 你说是，好，您说吧。 嗯， 然后紧接着我这两句唱就出来了， 连道白带唱腔都得是日本话， 连道白带唱腔都是日语的， 说明白了 啊。 你别看我不懂日文 啊， 不少同志自学日语 啊， 人家懂 啊， 蒙人不行。 当然我不能蒙你了。 哎， 你想我在这儿，我把你大伙蒙了，我到日本我怎么蒙人家那个？ 啊， 这是不是？ 都是真的， 全是日文的。 开始， 咱们现在开始啊。 嗯 ，Oh my， 遥控。哈喽，嗨，可气可以， 让我过去。 嗨，奥雷诺哈纳西哟，要过去的托里。嗨，气什么？ 嗨， 怎么了？ 哼，三遍地干活，这儿。 当然我这得三遍的干活了， 怎么个意思？ 因为你得把国丈的压死了 啊， 咱们一家子老老小小的通通的要死烂子来的有了。 什么呀这是？往下唱， 哗啦 嗨， 八嘎 嗨， 唱啊，妈哥呀。 这是京戏摇旗， 这是日本舞蹈。 一段柳活作品戏曲漫谈，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啊表演的平哏类的作品，叙事的认亲。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哎， 嗯， 您遇见什么事儿了？ 我前些日子接到不少封信， 啊，那甭问， 嗯， 准是好事儿， 嗯， 寄钱的吧， 也说不上是好事坏事 啊。 这个信呢、啊，写的挺奇怪， 这封信开头是怎么写的呀？ 我给您念念， 您念一念。 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嗯， 耀文， 嗯，亲爱的， 要是那就好了， 嗯。 耀文， 嗯， 五儿， 哦，这是错了， 对吧？ 这就错了， 错了。 你在家行三呢？ 哎， 官称猴三嘛，这都指行三。 这个不是一二三四五的那个三， 啊， 是上面一个五字，底下一个口字，当我讲。 哦，那是你爸爸给你写的信。 这封信是台湾来的。 对呀、啊，你台湾那爸爸写的。 你台湾才有爸爸呢，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这个事儿三句两句说不清楚， 那你就慢慢的说。 你听啊，这下边这么写的， 您念。 阅文 五儿。你可能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给你写信的是和你阔别40年的亲爹。 哦，这才是亲的呢。 这不是亲的。 哦，后任呢？ 我认爹干什么？我 不是，怎么这么乱呢？这事儿 你听着，后边有啊。 您接着念。 1948年，我随银行撤往台湾。当时挥泪而别的一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魂牵梦挂。特别是你那一双呆呆地望着我，饱含着热泪的一眨一眨的小眼睛。 都40年了，这眼睛还是没长开呀、 管我眼睛干什么？有一天我应朋友之约，到家去听一盘从大陆带回来的相声磁带。相声的名字叫糖醋活鱼。 哟，那是咱们两个人录的呀。 就是咱俩说的呀。听到那亲切的乡音，我当时感觉到你就是我的亲人。 认出来了， 我马上拿起磁带盒的封面一看，上面有一张相片，是两个相声演员， 我们那剧照， 就咱俩。特别是左边的那一位 啊，是你呀、 体型虽瘦而精干，眼睛虽小而有神。比他旁边那位胖头胖脑傻傻乎乎的家伙漂亮多了。这句写得好。 我照他了吧。 这句写得真实。当时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 第六感觉。 这老头觉得第八比第六灵。 是啊。 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望五儿接到信后马上与我联系，我希望早日返回大陆与你们共叙天伦之乐。底下落款是侯见喜。 甭问，这老头有人缘啊。 对， 连猴见了都喜欢。 侯见喜。那个见呢、是鉴定的鉴，喜呢是玉玺的玺。 甭管哪喜了，你这回算抄上了。 抄上什么了？ 嘿，听我的，赶紧回信认这个亲爹。 我认他干什么呀？ 干 凭什么认他呀？ 什么都不凭 啊！ 你这人不开窍啊！ 我怎么了？ 你琢磨琢磨 啊！ 这老头 啊， 银行工作就40多年， 对呀、 手里能没钱吗？ 嗨， 再者说了，年近古稀、认了他你也不吃亏呀、现在这台湾回来探亲、讲究送礼， 是啊， 让那个。把那个20克一个的那个金戒指带回一大半达的来，28寸大彩电带回2台来。 你这个 老头来了之后，带着出国旅游，看什么好你就要什么 啊！ 过不了多少日子，老头一死，财产你一继承，您就是百万富翁啊！告诉你， 你这 赶紧回信， 不是你啊！ 你听我的，你要不写信， 不是 信我可写。 别，你喘口气再说话。 不是， 你爹少难受啊？是怎么着？ 这不为你着急吗？ 你甭为我着急。 嗯， 我知道这封信应该怎么回。 你回信了？ 那当然了。 怎么写的？ 我这么写的。 嗯， 侯建喜先生， 哦， 您的来信我已拜读，我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您搞错了，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我只能默默地祝愿您早日找到亲人。 完了， 嗯， 你是命中注定无才啊。 怎么了？ 你这信一写线断了。 没断。 没 过几天他又来信了。 怎么写的？ 阅文五儿。我就听这句别扭，您知道吗？ 老头就这句熟还是。 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使我最痛心的是你在信中称我为先生。我知道你在大陆已成孝星。 是啊， 是知名人士。唯恐中途再认亲爹一名，为他人耻笑。其实不然， 别人都会为你高兴。 哎，这个老头真明白啊，哪能耻笑你呀？ 不是这个， 这高兴的事儿啊。 高什么兴？ 跟你这么说，这来信认侯月文我没辙啊。要是有来信认石富宽的， 干嘛？ 当时我就管他叫爸爸。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你听着，下边还有呢。 哦，怎么写的？ 我现在回家探亲，以你们团聚的愿望已成泡影。 你不认呢？ 我已经丧失了继续生存的信心。哟，我觉得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啊！我为自己准备了最强力的安眠药100片， 用不了那么多，10片就完了。 这老头要自杀呀， 这可是人命关天呐， 这件事不得不重视了。我把我们家里的人都聚在一块儿了。我说咱们大伙儿商量商量吧，这怎么办呢？ 出结果了吗？ 你还别说，大伙儿还真研究出一个结果来。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侯老先生一个人在海外漂泊40年，孤身一人， 是啊， 他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再者说了，海峡两岸骨肉情深呢， 对呀， 绝不能让他老人家这么悲痛的死去。最后我们决定先把他认下，然后再帮助他寻找亲人。 是个主意。 我马上给他发了一封电报。 怎么写的？ 爸爸，希望您早日回来探亲。 哎呦，我要知道您发电报啊，麻烦您给我加几个字啊。 干嘛呀？ 台湾如有认石富宽的，请火速联系，本人邮政编码101666。 你这邮政编码都别扭，你这路人都找不着。 我这电报钱我花。 你还别说，没有2天，这老头又来了一封电报， 回电报了。 阅文武儿，他就这句熟。 是是， 阅文武儿，来信收到。为父大喜过望，即刻登城，周六到京。 哎呦，说话这就来了， 这就来了。 是啊， 礼拜六我接他去吧。到时候哈，飞机一落地，从舷梯上走下一个老头来。年过古稀，两鬓斑白，身穿着西服革履，手里提了一大皮包， 真有派头啊。 我赶紧迎过去吧。我说那个爸爸， 这就对了， 您回来了。您是我说您看不出来吗？我就是您的儿子呀。呵，老头一激动抱着我是痛哭流涕， 真感人。 我把老头让到家了。我说爸爸您看，这都是给您新做的被窝褥子，这是可口的饭菜，来吃吧。吃完了以后，我跟老头我们俩就聊开了， 我聊了这些年的情况。 哎，从银行退休之后啊，我用自己的积蓄开了一个百货公司。 还有买卖呢？ 嗨，买卖不大啊，雇员呢也就是有400多人吧。 这可不少了。 我那是一个4层楼的建筑。 呵， 1楼、2楼、3楼啊，卖东西。4楼啊，是我的公馆。 公馆就1层楼。 地下室啊，是我的车库。 还有车库呢？ 没有几辆车。 是吗？ 有一辆罗斯莱斯啊， 高级车， 是我自个儿做的。有2辆奔驰啊，是接朋友用的。还有3辆丰田，2辆福特，那都是联系业务用的。 我们开个出租公司都够了， 这不是吗？一把火呀都烧了。 哎呀，我的爸爸，您跟没说一样啊。 如今爸爸是两手空空啊。孩子，不嫌爸爸穷吧？ 反正没多大意思了。 爸爸您怎么这么说话呀？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呀。您富有我们不索取。您贫穷我们也不嫌弃。只要您高兴，我养活您一辈子。 对了，这时候这话也只能这么说了。 第二天我给老头买了很多他爱吃的东西。 都什么呀？ 北京的焦圈， 嗯， 烧饼，嗯，还有豆汁，还有咸菜丝，我说来吧，吃吧，爸爸。 风味小吃 啊，使劲吃。 嗯， 吃完了，我说走，我带您上外边，咱们观光去。 哦，要溜一溜， 来瞻仰一下市容。 哎，旅游嘛。 哎， 去哪儿啊？ 哪儿热闹上哪儿。 上哪儿了？ 咱们上前门。 哦，那儿热闹。 哎，前门可热闹。 嗯，对， 王府井那儿人多。 哎，人也多。 我们大石栏那儿人多。 是啊， 逛逛吧。 哎， 哎呦，老头儿高兴哦。 哦， 一到了大石栏 啊， 这俩眼都不够用的了， 看不过来。 走着走着，我听有人叫我。 嗯。 侯耀文， 啊， 回头一看不认识 谁呀？ 一名相声观众。 哦，常听相声。 哎呦，耀文， 嗯， 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是， 我说最近没什么新作品， 嗯， 主要是最近忙点家务事儿。 哦， 什么家务事儿？ 嗯， 我说这不是我爸爸刚回来，带着我爸爸遛爸爸来了。我出来， 一块儿遛弯 啊。 嗯嗯， 你爸爸也来了，哪位是啊？ 嗯， 我说这不是，这就是我爸爸。哎呦，老爷子，您看您。你看这老头儿，您除了模样有点变化，其他地方没变化。 这还猛呢！ 一说这是我爸爸，大伙儿呼啦就围上了。 那是啊， 有拥抱的，有握手的，还有签字。 嗯， 当时这老头不知道怎么回事 啊。是啊， 哎呀， 嗯， 没想到啊， 嗯， 大陆的同胞啊，对我这么好啊！ 嗨，误会了， 啊， 拿您呐当侯宝林先生了。 正说着，我听有人喊我， 嗯， 岳文呢？干嘛呢？ 他叫谁啊？ 我回头一看，我认识 谁呀，啊？ 有个电影导演叫谢天。 哦，谢导， 那跟我爸爸是最好的朋友。 莫逆呀， 啊，岳文干什么呢？ 嗯， 我说没事，我出来跟我爸爸这不是溜溜吗？哟，你爸爸也出来了，哪儿呢？ 嗯， 我不是就那个吗？ 对， 那换了， 嗨。什么叫换了？ 我不是换的，这不是新弄的。不，嗨，这不是 不像话。 我说这个，我说这样得了，过两天我上您家再跟您说得了。 慢慢解释。 正说着，那老头过来了。 嗯， 岳文呐，什么换了？ 听见了。 我说没有没有。我说那老头啊，他听说您是我爸爸， 嗯， 他要请您喝豆汁儿。我说不用了，我说早晨刚喝的，就算了吧。 真能打岔。 别算呐，告诉他我爱喝那个， 真喜欢。 我说行了，让他给人留着，过两天我带您上他家喝去。 嗯， 好，咱们上哪儿再溜溜啊？ 还溜溜？ 我说别溜了，再溜越溜事儿越多了。 对， 我说咱们干脆咱们回家吧， 快露馅了。 到了家我沏了一壶好茶， 嗯， 我跟老头我们俩好好聊聊天。 聊什么呀？ 我要聊聊他的经历和他过去的那个环境。 哦，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找到了他原来住的地方。 嗯， 没用三下五除二，通过热心的民警，还有街坊邻居，我把他儿子还真找着了。 侯耀文， 不叫侯耀文，叫王耀文。 王耀文， 因为他走了以后，这个小孩让一个姓王的给收养了。 哦， 哎呦，你还别说，这姓王的这王耀文呢， 啊， 长得太。怎么说呢，他太随我了，长得。 对，什么叫随你啊？ 嗯， 那叫长得像你。 太像我了。 哦， 我把这个王耀文领到我们家，这真是天性啊。 啊， 两个人面试了片刻，忽然间抱头痛哭。 老头明白了， 人家认下了。 嗯， 我说得了，老伯你也别难过，这可是喜事儿啊。 是啊， 这样好不好？ 啊， 这些天了咱爷俩感情也挺深。 对， 虽然咱爷俩不是父子。 嗯， 那没关系，只要以后您高兴，咱们可以常来常往， 多亲多近。 岳文呐，啊，虽然咱爷儿俩不是亲生父子， 嗯， 这些天咱爷儿俩这感情也是情如父子。 哎， 这回从台湾回来呀，有很多朋友告诉我， 嗯， 说这个台湾的亲属啊，在这儿的都想要点啊戒指啊电视什么的。 没有没有， 回来以后还没人跟我要。 没怎么回事儿呢。 我说是啊， 嗯， 老伯， 嗯， 这个林子大了，这个什么鸟都有， 嗯， 是吧？这个当然了，作为这个亲属来讲，要点东西，这是感情上的事儿。 嗯， 就怕着跟台湾这个都没关系的这个人呐，他也想要点戒指啊，这个彩电什么的，您知道吧？您像我那伙伴嘛，就属这路人。 你把我抖了出来干什么呀？ 岳文啊，你可真会开玩笑。 老先生不信。 得了，这样吧， 嗯。 唰啦，从手上退下一个金戒指来。 是啊， 岳文啊，这戒指给你留个纪念吧。哎呦，我说老伯，这我可不能要。您这是怎么回事？说您快收起来，我不要。 得着， 岳文呐，啊， 嗯， 你要不要，我今天可就不走了。 好， 我一想不行啊， 嗯， 那哪成？这样吧，老伯，我收下了。 这就对了， 我收下可不是为我自己呀。 那你为谁呀？ 我给你要的。